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87集，狡兔。右将军本来正拖着腮帮子坐在喵喵楼门口的台阶上发呆，听到展昭叹气，连忙抬头：“ 我师父怎么样？” 展昭听到龙桥广说师父俩字儿的时候还稍微愣了愣，然后立刻明白过来，是叫吴一霍呢，心情莫名也好了几分。 没事，睡下了。 哦。 龙桥广点点头跑出去了。展昭到了白玉堂身边坐下，顺手搂住跑过来蹭他的小马驹。 怕小霍叔应付不来啊。 展昭抱着胳膊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 我从来不担心有人来找他们寻仇，因为他们的功夫都很好，但是就怕有什么故人来讲什么爱恨情仇，因为那几个老头本质上都是笨蛋，你明白了吧？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和一旁的林业火一起点头表示深有体会，这几个老头的确是不太靠谱。赵普倒是显得比较乐观，摆了摆手：“ 没事，有乔广看着他呢，那话痨不会让他师父吃亏的。”“ 靠得住？”“ 哼，那话痨精明着呢，不用担心。” 展昭听到这里似乎是想了想，随后就见他站了起来快步出门，众人面面相觑。“ 哎，白老五，你相好的去哪儿了？” 白玉堂也有些想不明白，就站起来跟出去看，对相好的这个称呼接受的还挺坦然。展昭快步跑到了吴一霍的院子，一看果然就见龙桥广跟风传风换了间屋子，就住在吴一霍隔壁，方便照顾。展昭走过去站到了他面前，龙桥广拿着个洗脸的木盆正打水呢，看着走到眼前的展昭有些不解。展昭站定后盯着他看，右将军困惑，刚想问展昭要干嘛，却见展昭伸出两只手重重一拍他两边的肩膀。龙桥广一脸傻样看着展昭：“ 兄弟，你干嘛？” 展昭拍完了之后双手抓着龙桥广肩膀用力晃：“ 小霍叔就交给你了。” 门口跑来围观的众人差点摔地上，还以为展昭要说什么，龙桥广嘴角直抽，展护卫用力晃完之后真诚眼看右将军：“ 不要让他吃亏啊，我相信你。” 说完展昭点点头欣慰地走了。龙桥广捧着个脸盆在院子里张着嘴看着展昭心满意足地跑出去，围观的赵普等人都佯装没看见也跑了。房间里吴一火翻了个身摇头，决定起来倒杯水喝。龙桥广一头雾水，这时就见红九娘溜达进来了，手里还提着个小酒壶，貌似是在后院跟黑水婆婆他们喝了小酒。龙桥广看到他就喊：“ 师娘，你哪屋睡？” 九娘正美滋滋的拿着小壶喝小酒，听到这句一口酒喷了出来。房间里爬起来喝口水的吴一霍也是一口茶喷出来。这么巧，天尊和阴侯路过就听到那句师娘，于是苗九娘：“ 哦，什么情况？”“ 胡说什么呀你。” 九娘伸手一把揪住龙桥广的耳朵，龙桥广被掐得直叫唤：“ 哎，师娘饶命。” 九娘气得直跺脚。门口阴侯和天尊抱着胳膊看得挺来劲儿，黑水婆婆也不知何时跑过来了，捧着个杯子在天尊身边呼噜噜喝热茶。“ 小红这算白捡了个徒弟哟。”“ 哎哎，我说老鬼，你魔宫好久没有办喜事了吧？” 闻言阴侯还真认真扬脸想了想。九娘抓了晒被子用的竹拍子痛揍了龙桥广一顿之后就气哼哼回屋睡觉了。房间里病书生钻进被窝盖好被子决定好好睡一觉。 龙桥广揉着耳朵和被抽疼的屁股，边摇头边自言自语犯嘀咕： 哎呀，师娘果然是比较凶啊，对着师傅的时候明明比较温柔，不过我师傅也是有品位啊，喜欢这类型的。哎呀，这么生猛，他身体也不是很好，行不行啊？ 房里吴一火叹气，觉得自己这徒弟收的有那么点不靠谱。龙桥广放下脸盆，正自言自语，抬头就见殷侯到他眼前了。 老爷子。 广爷还没来得及打个招呼，就见殷侯伸手拍他肩膀，认真看他。 两个都交给你了 啊， 不要让他们吃亏啊。 我相信你。 殷侯欣慰状，说完满意的晃悠走了。龙桥广站在院子里搔头， 这是魔宫传统吗？收谁做徒弟就归谁管吗？然后不准吃亏。 放下广爷继续自言自语不提，且说展昭等人此时聚集到了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外头邹良带着几个影卫正好回来，也到了院子里。 怎么样， 线索没错，四个地点都有可疑人物。 四大高手呢？见到没？ 功夫的确不弱，很谨慎，不过看样子像是已经收到风准备逃走了。 应该跟刘正被抓有关系，果然够谨慎。 哼，狡兔三窟，应该早有出事之后逃走的方案，我们下手一定要快。 欧阳少征铺开了一张开封府的地形图，邹良迅速在上边画了四个圈。 就这几处地方 得分头行动，四个人分头去抓大鱼，其余我安排人马抓散货，尽量夜网打尽。这四个地方都太热闹了，所以是以晚上动手，减少夜晚伤亡。那几个高手最好是一人一个引到外边去收拾。 展昭点头同意赵普的策略。以上众人正在讨论的就是剿灭左头派的详细战略。展昭等人刚才下到了地道，遇到了那个和金善长得十分相像的僵尸书生。这书生除了告诉展昭他们找吴一霍麻烦的人，就是教他们剑术的那个人叫林淼之外，还告诉了展昭他们关于左头派的线索。他们经过了十几年的调查，对左头派已经十分了解，线索之全面足够展昭等人将这个庞大的组织连根拔起。选在最近下手，是因为左头派聚集到了开封府，要一网打尽可谓天赐良机。只是左头派武力强大，高手不少，特别是四大高手功夫很高，要铲除只能借助开封府诸位高手以及赵普兵马的势力。这少年并不是僵尸，他叫金略，而那个跟金家孙媳妇长得很像的女孩是他的妹妹，叫金月。这一对兄妹是龙凤胎，一个像爹一个像娘，而他们的爹娘就是金善和金家那位孙媳妇。另外展昭他们也弄明白了，躺在棺材里那个死去的并非是金善，而是金良。正如之前众人调查到的一样，金善其实是金良和金善这一对孪生兄弟共用的身份。这一对兄弟细说的话真是十分的不幸，金良和金善性格迥异，为了保住性命和金家的秘密，二人从小被安排共用一个身份。跟燕家三小姐书信来往的其实是金良，而喜欢上金家孙媳的则是金善。其实燕家那位三小姐并没有被骗，金良的确是钟情于她，只是她将这个明媒正娶的机会让给了金善，最后自尽的也是金良。金家遭灭门之后，仅存的就是金善和金家那位鬼媳妇，他俩在金老爷子的庇护下成功脱逃，隐姓埋名生活，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可能是命运，又或者是某种机缘，他们在隐居的时候遇到了林淼，一个剑术高超、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他们都住在一座深山里，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金略和金月从小就经常跟林淼在一起玩，林淼年纪一大把了，平日很和蔼，教他俩剑术。金家两位魏王人一直在调查三头金驼和当年有份害金家灭门的众人的线索。林淼跟金家人熟了之后，知道了金家被灭门的案子。说来也奇怪，林淼竟然知道三头金驼相关的事情，并且在寻找一些重要的东西，于是林淼协助他们报仇和调查三头金驼。本来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到了开封之后，林淼突然看到了吴一祸，于是他就开始偏离早前的复仇计划，开始找吴一祸麻烦，甚至挑衅开封府。金略虽然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但是他看得出来，林淼对吴一祸的恨意超出一切，如果他再这样下去，给先辈报仇和剿灭左头派的多年努力必定付诸东流。金略和金月两兄妹的性格也是截然不同的，妹妹性格单纯，十分崇拜师父，几乎是言听计从，金略则是比较理智也精明一些，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又说服不了金月，所以只好将事实真相跟开封府众人和盘托出。最近发生在开封府的几起命案，谢逸婷和裴琴都是林淼杀的，行凶的理由是复仇，然而龙图阁的命案和放火烧太学以及找人越狱绑架赵兰的并不是金家人或者林淼所为，那个神秘的书生就是现在左头派的当家人，十分的狡猾。左头派有一个当家人和四大高手，分别在开封府有四处落脚点，成员也不少，这些人里有一部分也会跟林淼相似的剑术，当晚袭击白玉堂的是那些人。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